第九集。宴会厅里高朋满座，觥筹交错，寿星或龙亨红光满面，接受着宾客一杯接着一杯的敬酒与祝寿。跟在他身边的几个儿女，包括才五岁大的霍昭奇，都大出了风头。除了一贯是透明人毫无存在感的老二霍昭杰，和根本不想太高调的霍昭林。霍昭林只给几位世交家的叔伯长辈敬了杯酒，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秦城身边吃吃喝喝，没有上赶着去奉承霍龙亨。秦城往嘴里扔了一粒花生米，视线落在一直黏在霍龙亨身边的霍昭前身上，冲霍昭林努了努嘴，低笑出声： 你那位大哥酒量似乎不太行啊，再这么喝下去得出洋相了。 霍昭林瞥了一眼已经有些脚步打晃的霍昭前，轻蔑道： 求人得人。 霍昭前努力在霍龙亨面前扮演孝子，帮着霍龙亨挡酒与人周旋应酬，多喝几杯酒算什么，今晚能在这样的场合让这么多人看清楚他这位霍家大少爷在霍龙亨心中的分量，就算是醉死也值得了。席间有与秦称和霍昭林都相熟的长辈过来跟他们说话，两人赶紧站起身，规规矩矩地给对方敬酒。林夫人是秦称母亲和霍昭林母亲的闺蜜，三人是手帕交，几十年姐妹情，如今却只剩下这位林夫人还在世。她看着站在一起的秦称和霍昭林，又是欣慰又是感慨，喝下酒后笑问他们婚期定了没有，什么时候会举行婚礼。秦称面色善然，不知道该怎么说。霍昭林从容回答： 不出意外应该是在年底，到时候还请林姨来给我们证婚。 林夫人眉开眼笑： 好的，没问题，一定一定啊。 重新坐下后，秦称敛去笑脸，不悦质问霍昭林： 到底什么意思啊？ 年底结婚是我爸的意思，这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 散席的时候，秦毅来问秦称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回去。秦称看了一眼被霍龙亨叫去帮着送客的霍昭林，犹豫之后摇了摇头： 你跟嫂子先走吧，我晚点再回去。 客人陆陆续续地离开，霍昭林让秦称去楼上的休息室等自己。秦称嘴角微撇，转身上了楼。在休息室里坐了没几分钟，听到隔壁房间忽然传来一声尖叫，接着便是房门摔上的巨大声响和女人愤怒的叫骂声。秦称意外地挑了挑眉，起身走到门边。隔壁的房门并没有合上，摔门之后又反弹开，正大敞着，而里面歇斯底里摔东西骂人的女人是之前寿宴上一直跟在霍家二姨太身后招呼客人，看起来温婉端庄的霍家长媳霍昭前他老婆魏青书。赤裸着身体狼狈蜷缩在床上由着他厮打的男人正是霍昭前，他估计醉得不轻，寿宴结束前就喝高了，被人送上来休息，这会儿依旧没醒，哼哼唧唧的没有力气反抗。一旁的年轻男人面无表情的把散落一地的衣服捡起来，在那两夫妻纠缠扭打的时候淡定的穿戴整齐。秦称面露诧异，和霍昭前一起被他老婆捉奸在床的男人竟然是荷兰。荷兰也看到了他，半点不尴尬，反而冲着秦称笑了笑。秦称微微皱眉，身后响起了霍龙亨带着怒气的声音：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秦称转过身，霍家的老老少少们簇拥着霍龙亨都上了楼来，看到这一幕，个个脸上的表情好不精彩。霍昭林站在人群之后，面色冷淡，似乎并不诧异。二姨太赵兰真的脸都绿了，大声呵斥她儿媳妇： 魏青书，你在发什么疯啊，快给我住手。 陷入疯狂状态的魏青书根本充耳不闻，扑到霍昭前身上发了狠的与他厮打。赵兰真气急败坏地指挥着家里的佣人上去把他拉开，大步走上前去，啪啪两巴掌，用力甩在儿媳妇的脸上。魏青书捂着脸放声大哭。 霍昭先生太欺负人了，你们霍家太欺负人了，你在外面随便乱搞我都可以装作没看到，但是今天你爸过寿，你竟然把人带到这里搞，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你太欺负人了。 你知道要脸还闹什么闹？楼下还有客人没走，你是要把事情弄得人尽皆知是不是啊？ 赵兰真气不打一处来，抬手又想打他，被黑着脸的霍龙亨喝住： 够了，你也少说两句，像什么样子？ 一旁的三姨太方敏丽抚了抚霍龙亨的胸口帮他顺气，温柔小意地安抚他： 哎，龙亨，你消消气，朝前这孩子喝多了看着也不是故意的，青书也是的，有什么事儿就不能等赵钱清醒过来再问清楚吗？哪有这样闹的呀？这不是让客人看笑话吗？ 这话里幸灾乐祸的意味太明显，赵兰真狠狠剜了他一眼，这个时候却又不好跟他斗嘴。霍龙亨的脸色越发难看，一晚上的好心情彻底泡了汤，冷声吩咐站在身边的二儿子和四儿子： 把你们大哥拖进浴室里，去给我弄清醒。 魏青书依旧哭哭啼啼，但也不敢再大吵大闹。赵兰真有气没处撒，终于注意到了被人无视许久的何兰。何兰低着头缩着身子站在那里，赵兰真气呼呼地质问他：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来的这儿啊？ 何兰抬头看了他一眼，又很快低下了头，摆出了那副可怜兮兮的委屈畏惧之态。 是钱少他叫我来的，之前他就带我来过这里好几次。 他说的语言不详，但霍家人都听明白了。霍龙亨的脸更黑了，霍昭前风流成性，男女不忌，这霍家人都知道。这个私庄本来就是霍家人经常来度假放松的地方，想来这已经不是霍昭前第一次带人来这里风流快活了，但可能连霍龙亨都没想到，这混小子会在他过寿的时候把人带来乱搞。当然，这也并不稀奇，这个私庄很大，除了办寿宴的这一栋楼，多的是地方可以藏娇。至于何兰最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这事太恶心人了，但还有远道而来的客人今晚在这里留宿，霍龙亨再不高兴也得顾忌儿子和他自己的面子，这种丑事他老人家实在没脸闹大，只能把何兰打发走，给他一笔钱让他闭嘴。被冷水淋过的霍昭前又被拖了出来，总算没有醉得那么不省人事了，冻得缩在地上瑟瑟发抖。赵兰真看着心疼得不得了，这会儿却也不敢多说什么。霍龙亨见他这副不成器的样子是又气又恼，问了几句却是一问三不知，霍昭前颠三倒四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霍龙亨实在没脸再问下去了，气得直接拂袖而去。一场好戏散了场，秦城咂咂嘴，有些意犹未尽。霍昭林的视线掠过丧家犬一般的霍昭前，落在一旁不停数落他的赵兰真身上，眼里划过一抹深思。秦城看向他，霍昭林摇了摇头： 我们走吧。 刚走出门就被跟出来的老四霍昭仁给叫住了。霍昭仁笑问霍昭林： 哎，三哥，你今天似乎还没有正式给我们介绍过未来三嫂吧？就这么走了啊？ 霍老四，我跟你还用介绍？ 霍昭仁就比秦城大2岁，也是家中纨绔，他们经常会在一起玩，秦城对他的观感并不差，算是霍家除了霍昭林之外比较看得入眼的人。 那怎么一样啊？你今天不是以三个伴侣的身份来参加老头的寿宴的吗？ 没什么不一样的，你们都认识，不用特地介绍了。我们走吧，很晚了，我送你回去。 秦称冲霍昭仁点点头，跟着霍昭林离开。霍昭仁没再不识趣地跟上去，看着并肩走下楼去的背影，他又在原地站了片刻，嘴角的笑逐渐敛去，直至消失不见。一楼的宾客都已经散了，留宿的也各自被安排去了住处休息。见到他们下来，坐在沙发里的人碾灭了手里的烟，懒洋洋地问霍昭林： 啊，你爸休息了？他现在大概没心情跟我聊天了吧。 霍昭林走上前去，很规矩地与之打招呼： 小叔。 秦称闻言有些惊讶，霍昭林还有个这么年轻的小叔。对方笑着打量了秦称两眼，霍昭林给他们介绍，面前这个男人是他最小的叔叔，叫霍龙庭，只比他大5岁。 小家伙，你很不错。 霍家小叔夸赞了秦称一句，秦称一脸莫名。 小叔是说刚才在楼上你看戏的时候够淡定。 秦称无语，原来这位小叔刚才也上楼去看到了那出闹剧，不过看了一半觉得没意思，又一个人下了楼。 既然你爸顾不上我了，那我也先走了。哎，对了，明天他醒了你跟他说一声。 好。 霍龙庭点点头，想了想又提醒了霍昭林一句： 你爸难得过一次寿，你该让他多高兴高兴了，以后做事还是得多掂量着点，小心引火烧身。 霍昭林扬起眉： 寿宴开始前一直没见着小叔，小叔是在楼上休息吗？ 刚从国外回来，时差没倒过来，在楼上睡了一会儿。 我知道了，不会有下次了，谢谢小叔。 霍龙庭没再多说，笑了笑先走了。秦称皱眉问霍昭林： 你们俩到底在打什么哑谜啊？ 霍昭林推了推他的胳膊： 走吧，上车去我跟你说。